这个故事叫做报纸，已经在一个小镇那里停留了一个星期了。既然停低了，我就习惯性地住上了半天。这个习惯已经有几年了。这个镇什么都好，但是限了几天。我发现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攞命的缺陷，就是所有的书店都没有卖我喜欢的鬼故事和书籍。咁样就令我十分之苦恼啦，因为我早已养成咗用鬼故事嘅杂志同埋书籍嚟驱赶寂寞嘅习惯啦。买唔到佢哋，我十分之难过。于是我就尝试同每一家嘅书店嘅老板讲，希望佢哋帮我订啲翻嚟。但系奇怪嘅系，佢哋一个都唔同意，而且拒绝嘅时候嘅表情十分之怪异。就好像看傻仔一样望着我。但是更奇怪的是，因为我的新闻，我竟然成为了小镇里面的名人。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想买鬼故事书的精神病人。以至于我走到大街上面，都会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。这样就令我十分之郁闷，而且不可以理解他们。鬼故事好像在一个小镇里面所有人心里面的禁忌一样。我决定去认识一个朋友，因此对一个书店老板成为了指教了。我要他信任我，我才能够得到问题的答案。这个书店老板叫做小岛，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了。这一天我和他一起喝酒，喝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提出了我的问题了。小道听到之后，没有我预料之中的惊讶表情，他的表情显得十分之郁闷和无奈，但是他说的话反过来让我大吃一惊了。只有人才喜欢鬼故事，是不是啊？这不是废话吗？还用你说？鬼故事是用来吓人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些都是废话来的，我就是要寻求心里面的刺激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人都可以来吓鬼的。刘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心里面一惊，你不应该买鬼故事，你应该买人故事啊。我顶，你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啊。说到这里，我将台一翻，愤怒起身了。我顶你的肺啊，你不要那么无聊啦。想看鬼故事，自己买份报纸就得了，里面大把鬼故事啊。那个人都愤怒起身了。这阵时好像意识到些什么样，望望自己的身后，那里空空如也，一个影都没有。